第195集，外传甜心30，幸好我遇到了你。罗瑞起身给秦子娇拿了条毛巾，然后继续回到电脑前看行程。秦子娇擦了擦衣服就走了过来，双臂从罗瑞背后伸出来撑住了电脑桌。罗瑞抬起头看着他， 我在看酒店， 你选就行。 他掏出钱包，拿出一张卡放在桌子上。 我不会买东西，你拿着自己用好不好？密码是你生日。 哇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帅啊。 秦子娇忍不住笑了笑，低下头将脸埋进他的脖梗间，轻轻吻着他的脖子。 好香啊，好暖和。 罗瑞回过头，两人温柔地亲了一下，罗瑞感觉心里还是挺甜的。 这个不错，带私人泳池。 好，那就这个了。我估计啊，你对景点没兴趣，我也不想去，十一肯定人挤人的，我们就在酒店好好度假吧。 好，去吃饭吧，你忙了一天了。 你最近怎么天天来找我呀？你刚开学不忙吗？ 忙也要来找你啊。那个黎硕和他的朋友跟你有联系吗？ 有啊，怎么了？ 秦子娇皱起眉头来。 为什么还和他们联系啊？ 我认识黎大哥比认识你还早呢，朋友嘛，联系不是很正常吗？ 那个男的呢？ 他呀，早回美国了，偶尔说几句话罢了。 秦子娇眉头皱得更深了。 你和他既不是朋友，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，甚至不在一个国家，联系的意义是什么？你们有什么可聊的？ 就随便聊聊。 随便聊聊是聊什么？ 你吃醋了呀？ 这不是吃不吃醋的问题。你跟同事联系是因为工作，跟朋友联系是因为有共同的话题，你跟他联系有什么必要吗？ 秦子娇一脸严肃，似乎非要从道理上证明罗瑞和程胜根本没有联络的必要。 你吃醋的样子也好帅啊。 哼。 那我以后不和他联系了吗？ 嗯。 秦子娇抱住他的腰低声说， 你可以把时间花在家人朋友和工作上，除此之外不要再分给别人了，都给我。 我怎么觉得你不需要别人陪着，你一天连话都说不上几句。 可以不说话，但我喜欢你待在我身边。 秦子娇收紧手臂，语气认真，甚至有点固执。 好。 从来没人像你这样。 嗯？什么意思？ 你是第一个敢接近我，还敢留在我身边的。 还不是你自己性格问题，是因为瑶瑶吧？ 可能吧，我欠她太多了。 所以你觉得她没有的你也不该有。可你想过瑶瑶的想法吗？她希望你能正常的生活，你这样她并不觉得高兴。 我知道。 这是两人第一次真正聊起瑶瑶的事，如果没有这段童年往事，也许现在的秦子娇是一个开朗的人，拥有正常的感情观，能自然和没有负担地接受爱与被爱。可现实里没有如果，现实是秦子娇给自己上了一道枷锁，拒绝所有好的体验，只为了从心理上补偿瑶瑶。幸好瑶瑶现在长大懂事了，幸好秦子娇遇见了自己，否则她也许会一直这样下去。 幸好我遇见了你。 瑶瑶会站起来的，我们也会好的。 秦子娇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。十月初，两人一起飞到了三亚，住在了一个半山腰的度假酒店。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三亚湾的风景，比起海边的炎热，山里还很凉爽。 哇，这景色也太棒了。 罗瑞站在阳台上，一阵风吹过，通体舒畅。 这里真安静啊。 秦子娇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，心情看上去很好。 我们把买的吃的整理一下放冰箱吧，酒店的菜吃腻了我们就自己做饭。 两人忙活完后各自洗了个澡，罗瑞倒了两杯酒，他们躺在阳台的躺椅上，面冲着灯火璀璨的海湾，享受着晚风的吹拂和香醇的美酒，漫无边际地聊着天。罗瑞知道了很多秦子娇小时候的事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。他想，他就算不是世界上最了解秦子娇的人，也一定能排进前五名了。聊着聊着，罗瑞就有些困了，再加上酒精的作用，有些昏昏欲睡。秦子娇捏了捏他的脸蛋， 想睡觉了。 哎，好舒服哦，不如就在这儿睡吧。 会感冒的，山里晚上冷，进屋吧。 你抱我进去。 罗瑞朝他伸出胳膊，秦子娇弯身将他抱了起来，走进屋里，放在了那张大床上。罗瑞勾住他的脖子，迫使他也倒在床上，然后一个翻身压在了他的身上。 哼哼，花姑娘，让爷仔细看看。 秦子娇笑了笑，笑容似乎有一丝僵硬。罗瑞低头含住他的唇，辗转吮吸着，暧昧的气氛升腾起来。两人贴近对方，他们曾经也到过这步，但是秦子娇的动作似乎总有些迟疑。罗瑞敏感地察觉到了，当罗瑞试图继续的时候，秦子娇顿了顿，明亮的目光一眨不眨地看着罗瑞，脸色微红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但又忍住了。 怎么了？你不想吗？ 我不确定。 这有什么不确定的？你喜欢我吧？你说想我，你说喜欢我待在你身边，你喜欢我吧？ 我喜欢你。我其实不知道怎么样算喜欢，但你是唯一一个我想24小时看到的人。我想这就是喜欢。可是， 那你犹豫什么呀？ 罗瑞捶了他一拳，又愤怒又羞恼。 没有你这样喜欢别人的。你是怕自己会软下来吗？ 秦子娇脸色通红，算是默认了。罗瑞的胸口上下起伏着，他恶狠狠地瞪了秦子娇几秒，突然像豁出去一般将头埋了下去。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罗瑞感觉全身跟瘫痪了似的。不对，瘫痪了是既动不了也什么都感觉不到，他现在是勉强能挪动一点，但浑身都疼。想起昨晚发生的事，他害羞之余心里忍不住大骂秦子娇。 说好的对男人没兴趣呢，说好的心理上的直男呢，为什么进来之后就不一样了？ 秦子娇体贴地把早餐端了进来，两人对视的一瞬间纷纷闹了个大红脸。罗瑞一把用被子捂住了脸，整个人蜷缩了起来，他真的不敢看秦子娇。秦子娇把早餐放在床头，然后人在床边坐下了。两人足足沉默了有一分钟的时间。 饿不？吃点饭吧。 嗯。 罗瑞在被子里摇了摇头。 别捂着了，该喘不上气了。 秦子娇说完伸手去拽被子，罗瑞捏着被子不松手，秦子娇硬是把被子拽了下来。罗瑞连脖子都红透了，他闪躲着不敢看秦子娇。秦子娇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僵硬了半天才搂着罗瑞的腰把他拖进怀里。 你别这样，我更不好意思了。 那你出去，咱俩互相冷静一下。 不行，这样显得我太没用了。怎么样，疼吗？ 你别问了。 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没控制好。 你不是之前还怕自己硬不起来吗？怎么昨晚就那么…… 我没想到会这么…… 罗瑞也不知道该不该高兴， 亲子交开窍了是好事，可要是每次都这样，他的命都要没了。罗瑞想着，亲子交轻轻给他捏着腰。 我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喜欢这样了，但我不想跟别人，只想跟你。 你也别想跟别人。 罗瑞有些窃喜，终于鼓起勇气抬起了头。 我累死我了。 秦子娇的笑容里略有一丝得意，她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只能一下又一下地亲着罗瑞的脸颊、嘴唇，仿佛有满腔的感情无法说出来，只能这样表达。这招奏效了，即便他什么也没说，罗瑞却感受到了那份温柔和情愫。他轻轻咬了秦子娇一口，撒起娇来。 喂我吃饭吧。 先去洗脸刷牙。 你背我。 顺便洗个澡吧。 好啊。 一起洗吧。 好，我自己洗。 一起洗。 不，我自己洗。 一起洗。 不，我自己我自己洗。 来。 浴室里传来笑声，每一个音符都由甜蜜与爱意谱写。